切的声音。北京时间20点整，声音是自然的韵律，是城市的交响，是生命的悸动，让人心潮澎湃，让人热泪盈眶。声音匠人，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FM95.4。AM603，北京故事广播，声音工坊，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魔域雄心》，又名《少年营集》，第一部分《梦想森林》，第一卷《危险临近》，作者独风小雨，演播牧尘，中国传媒大学配音社，制作枣林乔峰。 我来问问你们，假使啊你们都有了能力，而且能力很强，那我现在却要你们不依赖能力，那你们想想，你们要依赖什么呢？嗯，你们靠什么？ 是头脑吗？ 哦， 师父听到这个回答显然很是兴奋，微笑着说道， 说的没错，就是头脑。嗯，是你们的思想。你们要记住啊，你们所有的感官的作用只是给你们的大脑提供信息，这些信息都是表面的，都需要你自己的头脑来进行分析和判断。如果仅仅依赖这些信息的收集而不做深入分析和判断，你只会离真相越来越远。 长老说着，背着手在几个少年身前踱来踱去，不时用眼睛扫视着身边这几个新收的徒弟。的确，对于这几个孩子，他是真心喜欢的，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原力种子选择的结果，也不是因为他们都或多或少的与他的敌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他从几个孩子的眼神中看到了顽强、倔强、不服输的精神，和同样令他兴奋的宽厚、正义和满怀希望的品质。尤其是迎吉，他在这个15、16岁的少年身上看到了荧幕的身影。他知道自己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还有很多的谜团需要解开，但他真的愿意继续留下来，尽全力教导这几个孩子，不仅是为了这几个孩子，也是为了他自己，以及他与王国南面这个小小的梦之谷的那一丝难以割舍的情感。 你们的能力就和你们所拥有的感官一样，也是信息的提供者，需要你们的头脑加以分析和利用，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不管在任何时候，战胜对手的最佳途径是通过你的大脑想出来的，而不是仅靠你的武力、你的能力解决的，这一点你们要记住。那好，现在我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条路是用眼睛看不到的，那你们怎么办呢？ 师父的话换来的是长时间的沉默，几个少年丝毫没有想到，真正的修炼还没开始，师父的话就已经听不懂了。尤其是龙啸，眨巴着大眼睛，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如果用眼睛看不到，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闭上眼睛去寻找这条路啊？ 过了好一会儿，英吉慢吞吞地说话了。长老微微点了点头，目光又投向了小昭。 我可以试试，刚刚我也想说和英吉一样的话，因为刚刚我确实闭起了眼睛，却发现在头脑中有个通向山顶道路的影像。 听他这么一说，大家都吃惊地看着小昭。 可在我睁眼想去证实的时候，看到的那片区域却是完全不能行走的峭壁，这是怎么回事啊师父？ 现在你的潜意识里还是习惯性的在依赖你的感官获得信息并进行判断，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要靠你的头脑，你再试试。 听完师父的话，小昭再一次闭上了眼睛。大家都屏住呼吸，目不转睛的看着小昭的一举一动。只见小昭索性解下围巾围在了眼睛上，然后试着向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迈出了脚步。可这一切在几个少年看来，小昭正向着前面不远的峭壁走去。那峭壁是由非常的光滑的石头组成的，看上去与一般的山石峭壁没有什么两样，连个可以提供攀登的突出岩石都没有，甚至只有些鲜嫩柔弱的小草和小花，根本无法攀爬。龙啸看着，不由自主地解下缠绕在腰间的绳索，准备上前帮助小昭攀爬前面的峭壁，可被玄平一把拽住。龙啸正要说什么，玄平却用食指放在唇边，示意他不要出声。龙啸知趣地吐了一下舌头，又把粗大的绳索别回腰间，睁大眼睛看着眼前的一切。此时的小昭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他的眼睛被自己的围巾蒙住，但脚下却丝毫没有任何迟疑的迹象，他继续向峭壁走去。此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小昭一个人身上，他们的目光中充满了惊奇，因为他们第一次看到小昭蒙着眼睛走路，竟然没有被脚下崎岖不平长满各种植物的地面绊倒。他们更是第一次看到一个人蒙着眼睛向一个无法攀爬的峭壁走去，如果不是想不开撞墙，那这个人是要干什么呢？然而接下来更让他们吃惊的事情发生了。众人仔细地看着走向峭壁的小昭，只见他丝毫没有被脚下的碎石和杂草牵绊，他的脚步开始很慢，像是在不停地探索，不一会儿就加快了脚步，速度一快就离那光溜溜的峭壁越来越近，大家的心也都紧张地揪在一起了，生怕小昭就这么没头没脑地撞在那坚硬的石壁上。大家担心地望着师父，可看到师父他老人家却慢悠悠地跟在后边，这脸上还露出了微笑。这时候小昭已经快步走到了峭壁前面，大家的心也都提到了嗓子眼儿。难道这石壁上有暗门，走过去就会打开，里面就会出现攀爬到山顶的道路吗？可已经这么近了，怎么什么都没有啊？那面石壁还是纹丝不动地矗立在那儿。小昭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似乎也没有略微迟疑的意思，他再往前走可就撞上了。 哇！ 几个人用手捂住嘴，但还是发出了惊呼。小昭似乎听到了这异口同声的惊呼，他稍稍迟疑了一下，仍然向着那坚硬的石壁撞去。瞬间，这像极了自杀似的一幕突然在几个少年的眼中变得奇妙起来。只见小昭在撞上石壁的那一刹那，居然用脚踏在那光溜溜的石壁上向上走去，此时的身体居然已经平行于大家站立着的地面，但他仍然蒙着眼睛，仍然向他认为正确的上山路上走着。可在峭壁下站着的众人看来，小昭正平躺着身体，双脚踩着平滑的峭壁向山上走去，那神态，那姿态，那步态，丝毫没有吃力的感觉。 就好像是在平地走路一样，而且它越走越高，越走离大家越远，远的似乎能够触摸到山上的云朵。峭壁旁的少年们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久久合不上。都看到了吧？这时候沉默了好久的长老终于说话了，能够用头脑用意识去捕捉和感受身边的事物，也是能力者应有的本领。看来啊，在你们的身体里，种子所带来的原力已经在发生着变化了。大家一脸懵懂地看着长老。 我们该怎么办啊？师傅， 玄平已经被刚才的情景惊得有些结巴。 是啊，师傅，我们怎么办呀？ 塞纳也急急地问道。 怎么办？这还用我说？要想跟我修炼武功，眼前这座山就是第一堂课，而且是一堂入门的必修课。如果你们上不去，我是不会帮助你们的，自己想办法，否则就不配做我的徒弟。 说完，长老歪着头冲他们几个笑了一下，然后径直向山上走去，依然是那光溜溜的峭壁上，如履平地般神奇的行走。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我要是掉下来，那还不摔死了？ 龙啸此时着实有点紧张。 别怕，咱们试一试，把眼睛闭起来，千万不要用眼睛看。 迎吉鼓励着大家，但他自己也没有太多的登山把握，只是从心底认为小昭能做到的，他们就一定能做到。 对，迎吉说的对，咱们试一试，记住长老的话，用脑子用心去感受环境，别被感官所捕捉到的表象所迷惑。我要准备了。 雨说完之后闭上了眼睛。 我也试试，我一定能行。 塞纳同样闭上了眼。 要是掉下来怎么办？你们可就都见不到我了。 玄平虽然闭着眼，可总是睁开看看，以至于走几步就要停下来睁眼看看离峭壁还有多远。于是这玄平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总是到石壁前停下不肯迈腿，这跟龙啸倒是很像。龙啸索性不敢把眼睛闭起来走路，生怕自己会摔倒。现在只有迎吉、玄平和龙啸还睁着眼睛。迎吉倒不害怕，他是希望这些好伙伴都能上到山顶，所以他愿意留下来等他们，愿意看到他们每一个都能顺利成为长老的真正徒弟。这个时候，雨和小昭已经在峭壁上自然地舒展着身体向上走了。 你们别急，像我这样没什么难的，重要的是你们必须紧闭双眼，用头脑用意识去感知身边的事物。 雨一边向山顶走着，一边大声提醒着大家。突然间他停下来了，从下面看上去，身体像是毫无支撑的水平躺在半空，只是脚底接触着石壁的表面。 哦， 下面的三个人都惊呼起来。突然雨的一只脚离开石壁表面，接着雨双脚都离开了石壁表面，做着平地上简单的跳跃动作。可在下面的三个人看起来，简直是匪夷所思的跳跃呀。 看到了吧，如果用心感受这条上山的路，走起来跟日常走路没有区别，不用怕。 雨不停地向伙伴们解释着。 哇，对，你们快点啊，我先去追小昭去了。 塞纳还是那副急脾气，蹦蹦跳跳地向上面跑去，那个场景看着更吓人。 好吧，你们小心点，我们随后就到。 迎吉说着看着龙啸和玄平。 龙啸，这时候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来吧，你先。 好。 龙啸狠了狠心，把自己的外衣脱了下来， 围在眼镜上系好，静静地待在原地。不一会儿，他终于开始走动了，这嘴里还兴奋地说着：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有条路，很好走的路。鱼，你等等我。 说着，庞大的身躯已经悬浮在峭壁上了。 怎么样，玄平，该你了。 迎吉看着垂头丧气的玄平。 迎吉，我想我上不去了。 为什么？ 万一掉下来那就完了。再说我根本无法闭上眼睛找到那条路。 玄平，咱们一起长大，一起学艺，一起拜师，以后我们可能还要一起战斗，所以你必须去尝试。他们都上去了，他们能办到的你也行。 从小你们谁都不胆小，就我胆小，我真的不敢，我很多时候都不如你们，这我知道。 可你还有很多地方比我们强啊。玄平，你从小就爱读书，爱动手，爱动脑子，你的鼻子现在比谁都灵，你在变化。相信种子并没有选错，每个人都有缺点，但每个人都会有优点的。我们是朋友，不能因为胆小就退缩，不能因为胆小就失去朋友。今天你必须上去，你不去我就不去。 可我并不像他们那样能够看到那条路，我已经试了好几回了。 原谅我对你大声嚷嚷。 迎吉此时也静了下来，看着低着头的玄平。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试试。 玄平紧咬着嘴唇，抬头看了一眼高耸入云的山峰。 我先闭上眼睛找路，一会儿我会告诉你我是否找到路了，然后我走在前面，你拉住我跟在我身后，我往哪里走你就往哪里走，怎么样？一定要看好我。 好吧，我试试。 迎吉拍了拍玄平的肩头，闭上了双眼。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魔域雄心》，又名《少年迎吉》，作者独风小雨，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 大家好，我是声音工坊的录音师枣林。声音工坊，一个万众参与、万民同乐、万众瞩目、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和播出的节目。这个啊，每个人啊都有自己喜欢的偶像。对，你像这保尔·柯察金呀、啊，这个卓雅和舒拉呀、啊，大庆铁人王进喜啊，百货大楼门前的张炳贵呀、啊，这都是我的偶像。可如今啊，这个偶像也有这个唱歌的歌星或者演电影的影星。你像这个刘德华呀、郭富城啊、达士长啊、郭凯敏啊，这些个家喻户晓的明星给了我们很多的艺术享受，特别是这个电影。你像现在有 3D 的，有杜比的，有 IMAX 的，有圆顶穹幕的，特别的高科技。可有一种电影是咱们中国自主的知识产权，自己创造，自己生产出来的，什么呀？您来听赵如雅给大家来讲故事。 大家好，我叫赵如雅，来自双榆树中心小学，今年7岁。我喜欢书法、舞蹈、唱歌和旅行。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北京传统文化中的聘戏。聘戏又称影子戏或灯影戏，是用兽皮或纸板做成的人物剪影来表演故事的民间戏剧。表演的时候，艺人们在幕布后面一边操纵影人，一边用当地流行的曲调讲述故事， 同时配以打击乐器和弦乐，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并因各地所演的声腔不同而形成多种多样的皮影戏。这种表演形式在中国由来已久，而且流派分支众多，其中北京的皮影戏，老北京人又叫它驴皮影。北京的皮影戏以独特的雕刻手法，无论多么复杂的皮影人物，雕刻者都会凭借着一把直刀将人物刻到兽皮上，哪怕是一根发线、一缕胡须，都会显得栩栩如生。北京皮影戏在京城长期唱堂会为主，所以他的表演会突出细腻和夸张。例如影人的照镜子、流眼泪、梳妆打扮等，其中表现手法非常细腻。他的唱腔是把陕西娃娃腔和北京曲剧等地方戏曲的唱腔融合到一起，形成了一种自己独有的唱腔。北京皮影的人物从里到外透露着一股华贵之美，其独特的五色渲染法做出来的复式效果，让人物显得高贵惊艳，不同于民间之物。清代时候，北京的皮影戏已经普及到宫廷，康兴时期李亲王府设有八位十五品俸禄的官员专门管戏，嘉庆时逢年过节等喜气的日子会还皮影进府表演。北京的影戏班白天演木偶，夜晚则进堂会唱影戏，不少京剧演员也会加入进来。2011年，皮影戏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书记载，皮影戏始于战国，兴于宋代，元代时期传至西亚和欧洲，可谓历史悠久。千百年来，这门古老的艺术伴随着祖祖辈辈度过了许多欢乐的时光。谢谢大家。 皮影戏也有各种流派和分类。2011年，皮影戏呢就入选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艺人们在白色幕布的后面，一面操纵影人，一面用当地流行的曲调啊讲故事，同时配以打击器乐和弦乐，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其流行范围啊极为广泛，并因各地所演的声腔不同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皮影戏。好，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儿了，朋友们下周见。 上眼，深呼吸，走进声音工坊，发掘声音深处的斑斓世界。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拥有3000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它的一块砖、一段墙，或是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都浸染着历史的痕迹，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裕王府是怎么变成协和医院的？公主坟里究竟埋葬着谁？翠花胡同与张勋有哪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达源又经历了怎样的前世今生？八